出现我梦里，爱你爱得那么神秘，想你的时候感觉是那么的甜蜜，就像春风掠过心底。我许下心愿在心里，就这样一直陪伴你。孤单的时候想起深爱着我的你，就像花儿开在心里。爱着你爱着你，就这样爱着你，春风化作相思的雨。在爱的世界里，你就是我的唯一，是把你珍惜。我许下心愿在心里，就这样一直陪伴你吧。孤单的时候想起深爱着我的你，就像花儿开在心里。爱着你爱着你，就这样爱着你，春风化作相思的雨。在爱的世界里，你就是我的唯一，是把你珍惜。 我许下心愿在心里，就这样一直陪伴你。孤单的时候想起深爱着我的你，就像花儿开在心里。 爱着你爱着你，就这样爱着你，春风化作相思的珍惜，一生一世把你珍惜。